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哎，我哋又翻嚟啦！今日咧，我哋有位嘉賓主持啊，呂文光議員啊，西貢區議員喺將軍澳工作嘅，特登嚟咧就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咁啊，剛才我哋就做咗少少分析啦，我哋亦分享咗我哋自己嘅睇法啦，對呢個林鄭月娥777特首佢推出嘅房策三招，即係到底有冇用㗎？有啲乜嘢嘅效果啊？對個樓市啊，對即係香港嘅長遠房屋政策有啲咩效果咧？我哋喺呢。這個環節呢就想講翻，當然梗係吹雞七一大遊行啦。如果俾咗阿細良喺香港去做佢嘅撈鬆，佢都會吹雞，可能又會叫啲城寨人就去噴水池嗰度集合。不過因為佢而家身在荷蘭嚇，咁我哋幫手吹雞。上一集啊，上個禮拜五咧，我哋都吹過一次啦。嗰次我就揾咗阿張慶華嚇，都有講七一嘅。但係今晚當然都應該要講一講啦。咁啊，既然我哋講到林鄭都咁關注到啦，雖然就而家好多香港人就話。這個社運的低潮啊，政府打壓得無以復加啊，很多人很灰心啊，看新聞都少看了啊，更加不要說政治新聞啊，這樣是，那如果少了人上街最開心，那當是特首啦，當是特區政府啦，他會覺得少了人監察他、啊、還不是這個大和解，還不是這個風調雨順，還不是這個國泰民安，還不是政府的施政得到市民認同，所以就很少人出街咯，這樣如果你真係咁諗法嘅話咧，咁梗係錯啦嚇。咁啊，林鄭就係、是、都係有留意到七一遊行，每一次都係一個民意嘅寒暑表噶嘛。民意喺今時今日，即使係習近平十九大之後嘅全面管治，呢、這個特首777啊，林鄭月娥好似細良講話做咗呢個北京嘅妹仔，但係喺任何一個管治者心目中，包括埋呢個建制派保皇黨嗰班嘅奴才，都係重要嘅。是有份量的，如果不是的話你不會見得到這個林鄭，我估量為什麼要在七一前夕又要回北京好像是述職、啊、接旨、啊、又要在七一之前很趕急地在兩日之前三日之前又要推出這個房策的三招、啊、交這個功課、啊、等香港人又討論一下，當然是有原因、啊、香港人的民意是有份量的、啊、所以如果我們選擇不上街又或者諗住上街都係冇乜用嘅話咧，我相信咧就即係對香港嘅政局，對即係呢個專權者，佢哋嗰個瞭解咧，可能係真係有啲偏差咯。 冇錯，因為原本其實林鄭都可以選擇下個禮拜行政會議先至再開會傾，而佢今日唔係琴日開會嘅原因就係、是。想今日盡快出到嗰個房策啊嘛，佢如果其實唔緊張，譬如個民意，又或者唔緊張啱啱上任一週年嘅民情嘅話，佢就唔使特登咁講啦，爭個幾日啫，係咪？點解要揀今日出咧？好明顯係有一啲政治信息係傳達到出嚟嘅。 佢就禮拜二嘅行會嗰度咧就去傾咗先嘅、今日就下晝開記招選擇推出咁樣嘅，係係咪啊？咁樣放風出嚟係咪咁樣 啊？我記得放風就放咗好，係放咗好幾日嘅。但佢琴日行會特別特登開多次會，原本星期二冇開會嘅、哦，平時行會星期二噶嘛，係啦。但因為佢冇去咗述職啊嘛， 空置税咧就吹咗好耐噶啦， 係啦，真係吹咗好耐啦。 空置税吹咗兩個月， 或者更長的時間，但是話將呢個嘅居屋售價同呢個市場脫鈎咧，呢個係好急嘅，即係得一兩日嘅時間係咁樣係去放風出嚟嘅啫。咁所以點會唔會睇住七一遊行多唔多人啦？香港人有冇即係透過即係七一遊行作為發聲，咁係去即係作為好似對政府施政嘅公投 referendum 咁係去表達民意咧？咁樣咁我你問我，我覺得一定有， 一定有 嚇。咁但係當然係咪民情真係唔理想咧？我亦都必須承認係唔理想嘅嚇。咁大家如果有留意觀察一下今次民陣吹雞，大家知道啦，喺電視上邊喺媒體上面嘅報導就糾纏咗係喺個起步點嗰度啦。係咪到底係喺草地啊，又話東角道啊，終點嗰度點樣安排啊？有啲 KOL 又會覺得，或者有啲即係政壇中人就會覺得，係咪唔應該糾纏喺呢啲嘅骨節眼度，反而咧就係咪應該要多加宣傳？既然過去嗰一年發生咗咁多好惡劣嘅事件，有 DQ 議員啊，又將即係13+3啊，年輕嘅抗爭者又即係將佢哋囚禁啊，割地兩檢又通過啊，國歌法又殺到埋身啊，又有大量嘅即係呢個基建工程、跨境基建工程嘅失誤啊，身家性命財產香港人嘅被呃完錢，仲要日後可能要即係乘車安全都受到影響啊，係咪用呢啲嚟做動員仲好？好咧，咁樣係咁，所以咧，民陣第一次開記招咧，係比較慘淡噶。大家應該係過幾禮拜前係得嗰係啊，得嗰七八友嘅咋。 Okay. 我記得過去好多次民陣開記招，我自己2011年做民陣召集人嗰陣時候，我哋開記招咧，基本上吹親雞都講緊十幾二十人一齊開記招，跟住咧就十幾人、十幾二十人裏邊又有可能三四個，甚至乎五六個。主流的民主派的政黨是去撐場啊咁樣，咁所以今次第一次記招咧係真係個勢好弱噶，令到我哋係擔心係咪會即係動員唔到啊咁樣。咁但係啱啱咧，琴日咧民陣又開咗次記招，可能今次啊即係多啲做聯繫啦，就多翻啲嘅團體，無論民間團體又或者民主派嘅政黨出嚟係去做討論嘅。第二咧就係個主題嗰度咧都有啲調整啦，之前咧就好強調就係呢個結束一黨專政，就拒絕香港淪陷。又是有受到批評啦，有些人話喂，佢出一黨專政乜唔係即係點解要做翻重複啊？呢個咪支聯會嘅訴求啦。 每年六四都會講。 係啦，六四都做咗啦。咁我哋點解七一仲講翻呢樣嘢啊？乜唔係民陣過去好多時有個大嘅主題，例如係叫曾蔭權下台、梁振英下台，跟住就有三四個，又或者四五個嘅副題。嗰四五個副題咧，通常就係講民生嘢，全民退保啊，打倒地產霸權啊，標準工時啊，抗議警權過大啊，類似呢啲嘅咩？咁琴日民陣嘅記招咧，就終於啦，都有啦。除咗話即係要結束一黨專政，同埋拒絕香港淪陷咧，就講話咁，梗係近期係非常之受到香港人關注嘅，就要追究例如沙中線啊，好多鐵路工程嗰啲嘅失誤嘅責任咯。 明白。但喺今次嘅議題上面嘅討論，其實都有唔少嘅爭拗，尤其係最初真係因為攞一黨結束一黨專政呢個議題嘅時候，其實有啲較為偏向更加集中喺本土嘅人士啊，或者團體上面就覺得啊，點解六四又講開呢個啦？今次七一又講呢個咧？而呢個嗌得結束一黨專政，通常就係講緊內地政治上面嘅嘢嚟噶嘛。咁喺佢哋嘅角度就覺得，內地政治的事情不關我們事啊，那我做什麼要去呢？很多這種討論走了出來。 我就沒有參與民陣那個醞釀七一遊行主題的會議，所以內部的討論我就不是很清楚。不過我想說呢，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其實都有少少的責任的，因為呢今年很巧合呢，就是歐樂軒311補選就成為立法會議員，而他上一年呢是民陣的召集人 今年咧就是、民陣嘅副召集人，所以歐軒啊，我係叫佢花名啊，就好好咧，就係、是、透過兩次民主派會議，逢星期五，即係嗰個叫飯盒會啦，我哋戲稱咧，確實咧係有諮詢過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嘅意見、啊，喺主題嗰度、你哋有冇意見啊？有啲咩睇法啦、啊？咁、其實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包括我自己咧，就冇咩點樣俾意見嘅，就沿用翻過去啦，由民陣去決定啦。咁、但係當確實決定咗係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同埋拒絕香港淪陷，有冇其他副題嗰度咧，先至發覺係咪即係可能喺嗰度對民情嘅掌握、或者做政治動員係即係較為難啊咁、樣。咁我諗呢度我有責任將個事實講翻出嚟啦。第二最新嘅發展咧就係、民陣就即係。都同警方喺唔情願嘅情況之下，甚至乎去到呢個遊行上訴委員會嗰度再上訴，上訴失敗之後咧，而家就唯有係即係受警方嗰、那個、不反對通知書，就話叫做低度配合或者消極配合啊。總之就同少量嘅團體。在維園的草地出發，因為這個足球場就被那班建制派保皇黨那些就用慈善團體名義搞這個慶回歸在足球場那裡嘛、即是、這個什麼工聯會鄭耀棠那班契弟、這樣做，那麼就民陣就在草地那裡出發，但是就不會張開個頭 banner 叫做將個主題那個橫額就遊行隊伍很輕騎適地離開了維園之後呢，出到去馬路嗰度咧，先張開佢，同埋咧就呼籲咧其他參加嘅市民咧就沿途加入咁樣嘅，而家就咁嘅安排。不過咧就同《蘋果日報》早幾日嘅報導話，民陣打遊擊，出發點有三五七個位，甚至乎有十個咁多咧，其實嗰度就有少少美麗嘅誤會嚟嘅，因為嗰啲民陣就唔係咁樣呼籲，我相信係可能記者。演繹嗰度有啲唔係好準確啦，不過咧就有一點咧要特別提醒大家，就係民陣都提醒參加者嘅喺記招嗰度咧，佢哋嘅召集人咧都係話咧，就即係呼籲市民想參加七一遊行咧，特別留意啦，特別就係如果係喺東角道嗰個附近嘅市民，咁啊因為呢個警方阿盧偉聰。就打開口牌就話咧，就即係如果有市民中途加入咧、就有可能啊涉及到呢個非法集會咁樣講喎。跟住咧，警方就會適當介入啦，咁樣係。咁所以咧，就民陣會理解咧，警方係呢種係咪佢又唔會用挑人兩個字，不過咧就話會唔會係因為咁咧，就變咗係製造衝突嘅一個切入點咧？咁就請市民如果係想參加七一遊行咧，就要特別留意啦。民陣就呼籲大家就唔一定需要同警方嗰度有一啲不必要嘅衝突。 衝突啊，或者係爭拗啦，我諗咁講。不過問題我就想講，其實過去咁多年的遊行很平常地，冇可能全部人都一定是由個出發點出發的，很多時都是，我相信很多參加者都有遇到的情況，就是中途涉入去個隊伍的，而這個是習慣上都是這樣的，老實際，其實警方近這幾年經常用這一類的方式呢，譬如個集會地點啊，或者係一啲呢啲出口術，不停喺度嘗試將條紅線慢慢去將佢越界越話就越前咁樣就令到想對於我哋呢啲社運嘅人士嚟講，產生一個叫做壓迫啊，又或者係一個叫做。一個警示啦，可以理解為， 同埋呢個同邊個做警務處處長，我相信都有啲關係嘅，係、嘛？盧偉聰應該係上年七一嗰陣時已經上任咗噶啦，上年算係冇咩特別嘅大嘅衝突嘅，嚇、咁就雖然都係會有收窄，但係就係今年係喺個起步點嗰度同民陣係有較大嘅一個嘅爭議嘅啫，咁樣係嚇。咁啊，如果係比著以前嘅秃鹰呢個曾偉雄嘅話咧，我相信佢可能會做得更加差嘅添嘅係。上年怪的就是終點的、上年的七一遊行就是點呢，就是終點站那裡就選、民陣就選擇了是在這個公民廣場前面的、那個擺個台，那就給參加者、團體、發言的、但是有些部分的參加者呢就走了進去公民廣場裡面，特別就走了上去那個星期那個圓的台那裡，咁就咁變咗怪啦！民陣有民陣喺 出面， 係啦。咁其他有部分嘅團體係走咗去，所以今年咧，民陣咧做咗一個處理，就係會將嗰個台。 台，即係喺終點站嗰個台，俾市民上台發言嗰個台，提供一個平台俾大家係去表達意見咧，就係喺正公民廣場裏邊，同埋喺嗰個圓形嘅升旗嗰個台。前面那裡的，就避免上年的尷尬情況。不過都是要提醒各位參加者，就是今年政府就刻意地放了大量的花盆在那個圓形的公民廣場裡面的台那裡，就是那時候不是那個2014年佔領運動那時候，黃之鋒啊、學民思潮啊，他們那時候佔領那個台那裡呢，咁嗰度咧係有機會會喺今次嘅七一遊行嘅終點嗰度咧係會如果係有市民上去咧，我相信咧警方又或者係立法會行管會咧，或者保安咧都會用嗰個係作為一個介入，又或者係容易引起衝突嘅點嚟嘅。咁所以咧就都係請參加者係要特別留意同埋小心。 我記得好似係冇批到，就係特登講話唔批嗰、那個。嗰、那個圓形嗰個升旗嗰個台嘛，所以佢特登做呢啲咁嘅動作，好明顯又係驚大家走上台咁樣樣啦。我估佢嗰個原因 係啦。咁阿呂文剛頭先有提到嗰個主題設定嗰度嘅，咁我亦都想講一講啦。咁樣係就係因為咧，舊年咧就有成，即係大家知道啦，因為本土思潮嘅崛起嚇，咁但係本土之後咧又成為一個港獨思潮嘅崛起之後咧，特別喺上年咧就成12間嘅大專院校嘅學生會咧就缺席七一遊行，呢個係好罕有嘅嚇，或者係2003年七一遊行50萬人上街之後嘅一個新高嚟嘅。咁今年咧就其實更加惡劣，就冇12間咁多，點解咧？弊家伙，有幾間學校根本就斷咗裝， 斷咗裝添，係啦。 即係會學生會都冇， 會都冇， 即係呢個真係學運嘅低潮啊！大佬，連接裝嘅人都冇，唔係，即係斷咗裝， 斷咗裝啦，應該話。 咁啊，接到嘅話咧，又講話即係好似呢個中大學生會就有人講就話佢哋嘅學生會幹事會就唔認同今次嘅主題，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認為咁樣係點樣啊？即係唔夠本土， 係啦。 甚至乎港大都有學生會講啊，係話即係呢個係隱含咗咧，就話即係中國先有民主，香港先可以有民主，唔係中國有民主，香港先有民主呢個意義。咁所以我就唔參加啦。咁樣喂，大佬呢啲係真係過分演繹啦。 我又覺得比較誇張。 係啦，有啲中大嘅學生會，雖然佢本土得嚟咧，後屘佢都唔係完全。即係用一啲好怪嘅理由嘅，佢話：，民陣都係提供個平台嘅啫。雖然我唔係好認同佢嗰個主題，不過咧，我呢個係發聲嘅機會，咁我哋咪選擇發聲咯。咁樣，咁我覺得都冇問題啊。 其實從來過去咁多年，民陣搞七一遊行都係你有你嘅主題，其實其他嘅團體都有各自嘅訴求，亦都經常都係咁樣。咁咪。其實都是他有佢嗌佢嗰隻主題，咁我哋其他團體有其他訴求，咪自己繼續嗌其他訴求，都在同一個平台同一路做嘢，年年都是咁嘅喎。 從來都是多元化的，民陣係50多個成員團體噶嘛，係咪？你學生會如果喜歡，以前咪用學聯嘅名義加入，你一樣可以喺個主題或者係副題嗰度加入你想去爭取嘅目標嘅。咁所以咪民陣點解你會見到除咗係政治議題啊、民生議題啊、基層議題啊、住屋問題啊，又有環保議題啊、平權啊，有呢、這個動物權益啊。如果嗰年有啲好重要嘅事件，例如好似以前試過菜園村啊、新界東北事件啊咁樣。一樣是有村民是會上街的，甚至乎有一段時間連啲好右派的即係經濟嘅團體，好似以前咩107動力係咪啊？ 好似 佢哋最早走出嚟講話要驅黃，我記得係即係唔贊成啦嗰啲嘅即係社會資源嘅分配啊。咁樣一樣係可以喺七一遊行嘅過程裏面透過擺街站，又或者係你嘅宣傳品拉橫額係去講出嚟嘅。其實，所以學生會你參加與唔參加，我諗即係有自由嘅，我哋尊重啦。不過當你唔去參加，咁但係你提出嘅批評又唔係好有理據嘅話咧，我覺得就即係拎出嚟講下咯，笑下咯。 係有少少可惜啦，而家嗰個情況係，我又覺得其實。你可以照樣去呢個平台上面表達你對於而家個社會上面有乜嘢訴求，咁你又冇話民陣又冇話唔准你表達你嘅訴求嘅情況底下，咁亦都可以嘗試用呢個思考方式咯。而且最重要嘅一個問題係，每年嘅七一遊行，即使我做傳媒嗰陣時，都會或者一定係你一定會見得到。 報章一定會講你七一遊行有多少人，無論多定少，因為其實真係一個評當係一個判斷民情嘅其中一個指標嚟嘅。當年嗰年多嘅話，就大家都諗係咪施政有問題啊，嗰啲民憤之類。當嗰年係少人嘅，就其實好明顯，政府嗰方面又會覺得啊，好似今年即係越嚟越走向好嘅方面喎，咁樣樣佢好明顯地係真係每個無論係傳媒又好，政府部門都係會睇住你呢個數據嘅，所以當大家都覺得出嚟冇用嘅話，咁咪其實令到政府又覺得係咪我搞掂咗個社會上面嘅不滿啊之如此類，其實傳遞錯誤嘅 低潮，有時如果你變得犬儒咁，即係都有噶。今屆中大學生會都有部分嘅幹事講話，即係雖然我哋認為呢個七一遊行對香港爭取民主冇幫助，咁但係就我哋都希望透過參加就去吸引多啲學生關注時事啦。喂，如果你真係覺得冇用，我哋都尊重啦。咁但係你連批評都冇乜用喎，又或者係化身做網絡或者鍵盤戰士，即係不斷係吹淡風，又或者係中意喺人哋嘅留言嗰度。當人哋係想去爭取或者係上街，咁你就唯有係潑冷水話。咁你潑冷水都冇乜用喎。如果你真係你叫失敗主義又好，犬儒又好，或者係冇用論嘅呢種嘅信徒都好嘅話，咁你不如算啦，咁樣係即係咪唔好出聲咯？咪其他人去即係各有各做啦，唯有係咁啦，係。但係你又要批評人，或者係透過批評其他人冇用，又或者覺得其他人嘅主題唔符合自己嘅立場，從而就去合理化自己唔參與，我又覺得即係你係咪需要行到嗰一步呢？因為我哋相信，如果大家都係一個即係有自主性、有主體性嘅一個嘅團體又好，又或者係一個公民又好，關注時事都係你自己有意識地嘅選擇嘅話，咁你咪做你自己喜歡、爭取你自己喜歡嘅嘢咯。咁樣係咁，唔需要如影隨形咁樣透過批評，例如係民主派，例如係民陣，又或者係支聯會。如影隨形嘅意思係點咧？就係透過批評人去確立自己嘅存在意義嘛，係唔需要嘅。你咪爭取你自己想爭取嘅嘢咯。咁樣係，但係你就要透過批評其他人先至係存在得到其他人嘅行動，透過唔參加。去從而去確立自己嘅立場，我覺得咧呢一個就真係真係怪咯。 冇錯，其實好令，尤其近呢幾年咧，可能係因為譬如雨傘運動完咗之後咧，有一班人係真係覺得好叫做失落啦，又或者叫做感覺上冇嘢做到。但問題如果係有得呢個情緒繼續維持落去，其實對於香港社會個，譬如社運又好，個公民社會發展又好，其實都唔係一個好事，亦都無助解決個問題。其實個重點係， 所以不過我想講嗱，這個唔係而家所有嘅本土派係去即係篤信嘅，我諗係部分啦嚇。咁啊，仲有啲本土派透過一啲議題嘅爭取啊，本土議題嘅關注啊，繼續即係運作啊、存在啊咁樣嘅。咁就我哋唔會一竹篙打一船人啦。不過只不過話即係，如果你係深信自己有自己本身嘅政治信念，爭取嘅目標嘅話，咁就盡量去做嚇，咁就即係唔需要透過即係批評其他人刷存在感，又或者係透過批評或者否定其他人嘅路線咧，係去即係確立自己嘅存在啦。我覺得呢個係唔需要嘅，唔需要每年去到七一六四嗰陣時咧，就話哎呀，民陣啊、大台啊，我哋又反對大台啊。媒體去訪問我嗰陣時候，我就唔參與。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立場啦。甚至乎早一兩年，其實更加惡劣嘅，就係不如我哋搞聯署。這個聯署就話俾人聽，我哋唔參與咯。咁樣 呢個就 即係怪啲啦， 怪啲啦，應該佢嚟講。 不過唔緊要，我哋都係喺呢度咧，就呼籲市民嘅嚇。咁就七一遊行仲有好大嘅意義嘅。無論你係關注到香港嘅民主政體嚇，雖然連阿細良有時都會覺得，唉，而家再講即係憲制改革係唔容易噶啦。咁但係你問我，我都會即係認為係上街係有意義啦。關注香港嘅民主前途又好，又或者係自身嘅權益。 去抵制呢個專權政府嘅打壓，又或者去抗衡或者監督翻政府，透過發聲佢哋一啲施政失誤，特別係近年即係一啲大型嘅跨境基建出現咗香港全面大陸化添啦，你會見得到大陸嗰啲就負渣工程諗都冇諗過 喺香港， 係啦，97年到而家其實第21年嘅咋，就已經咁樣出現啦，啲高官又互相包庇啊，睇報紙先知道有醜聞啊，真係呢、這個真係對香港嘅制度優勢係破壞得無以復加，咁所以上街係一個好重要發聲嘅機會咯，我覺得係。 冇錯，尤其係如果你對於政府有乜嘢不滿，可以係一啲比較地區性層面啲嘅，都冇問題嘅。我記得過去幾年有啲係爭取啲好地區嘅，有啲人係啦嘅啲地區要求，其實都可以照走出去上街去講佢嘅訴求， 就唔好等嗰啲藍絲啊、愛字頭咧走出嚟。哇！你睇下幾多人支持呢一個高鐵一地兩檢？你睇下其他人幾陰春？你睇下幾多人支持呢、這個？777特首嘅施政咁樣係，哇！幾多人支持呢個高永文咁樣係？嗱，如果係咁，你係容許或者你係接受呢種咁樣製造假象嘅民意咧，咁就即係祝大家好運啦。咁但係當你對香港都仲係著緊嘅話咧，咁希望大家嚇把握呢個機會，一年一次七一遊行咧係去上街啦。啊，我哋都要賣少廣告先， 我真想得係啊！ 新民主同盟咧特別製作咗啲港姦圖啊，係啊，嗱，再一次 有冇？ 專權的政府不單止要依賴有大量的奴才或者港姦是幫他做壞事，還要有很多沉默的群眾，這些專權的、打壓呢才成為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被政府再踩多幾腳，不想香港未來 的前途是即是被政府再繼續這樣破壞下去，或者再更加大力這樣破壞的話呢，請你站出來。我們新民主同盟整的那些港姦圖呢，就會在這個你去維園的途中，無論東角道啊、天后的附近啊，我們會派發給大家。我們更加在這個的街站那裡整了一些出氣袋，將這些港姦的、就是、頭像就擺上去，咁啊，俾大家出氣，俾大家消消氣嘅，係 準備埋拳套添，好似話， 唔係拳套私房唔得， 私房唔得， 我就係準備我拳咗嘅啫，即係個沙包，即係俾參加市民係去發泄下啦。我會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咁樣係，即係呢啲港姦係要聲討佢噶嘛，唔好俾佢呢，無論呢個梁君彥大口狗啊，呢、這個葉劉淑儀啊，做呢個割地兩檢嘅條例草案嘅主席啊，呢、這個即係睇佢前面爭對後邊啊，講嘢趾高氣揚騎在人民頭上的這個馬時亨啊，掠了香港人錢，騙了香港人錢，還要即是將來、還會容許一些、豆腐渣工程出現啊，還有壞事做盡的林鄭月娥，全部將它放在這個的出氣袋那裡呢，給大家參加七一遊行多些的互動。 是的，你當你走過我們的街站的時候，看一看那個看看，當你想特別想找誰出氣的時候，你就可以送他一 Yeah. 送一嘢，佢系送佢一程添。好啦，咁啊呢个礼拜嘅政治咖喱饭咧，咁啊到此为止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咧，又再同大家倾过。 多谢，拜拜，拜 拜。喂，政治好丑恶噶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